邀请大家就席。所以我们将首先聆听到一个公众演讲，所以这个演讲将由两个讲者分别给出啊，讲题是结交良朋益友，首先会由李弟兄讲出，接下来会由姚威廉弟兄讲出。那我们请李汉尼弟兄。 你们有几个朋友？十个？一百个？有些人感到自豪，因为有很多在社交网站结识的朋友，但他们从没见过面。有很多朋友是好事吗？有许多的朋友能在什么方面帮助我们？其实，在箴言为我们描述了朋友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请打开圣经到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跟智慧人同行就有智慧，同愚昧人来往难免吃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朋友可以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影响。这里说同愚昧人来往难免吃亏。那么谁是愚昧人？我们知道译作愚昧人的希伯来语一词，不是指这里地下的人，而是指那些忽视上帝话语的名字忠告的人。当然智慧人就是指睿智明白事理，决断英明，懂得远离危险。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不管年轻亦或年老，要是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明智的选择朋友，就一定会吃亏。古代以色列的大卫甚至良朋益友的价值，所以他付出很多努力 结交好朋友。他的第一位朋友是耶和华，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憎恨坏人坏事，所以大卫不愿跟坏人同行，反之跟上帝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在诗篇二十六篇四和五节，他说：我不与虚妄的人同坐，也不与恶人同坐。他还有一个宝贵的朋友，那就是约拿单。约拿单是谁？其实他的父亲是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是王的长子，本来很有机会继承以色列的王位，所以他是王。可是耶和华拣选了大卫做王，还有他们相差三十岁，他们怎样可以成为好朋友呢？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七和十八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七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不要怕，我父亲扫罗不会找到你的，你必做以色列王，我要在你之下居第二位，这件事 连我父亲扫罗也知道了。二人就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约拿单是尊重上帝的决定，也就是忠于耶和华的人，所以他没有嫉妒大卫，也没有把他看作竞争对手，还跟大卫心连心，承诺向他效忠。后来约拿单去世后，大卫痛失知己，写了一首哀歌，表达他们的友情胜过父女。大卫怎样拥有这宝贵的朋友呢？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要点是，他跟同一信仰，就是爱耶和华的人做朋友，这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其实我们当中不少人误交损友，结果离开真理，特别是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我们不会感到惊讶，那些有不道德行为的人、酗酒和吸毒的人，曾在年轻时也被其他不好的朋友所影响，因此养成了这些恶习。我们必须保持警醒，以避免养成一样的恶习。上帝的话语在选择朋友方面对我们提出率直的忠告和明确的指引，所以我们要聆听圣经的话语并跟从，就可以保护自己。使徒保罗指出基督徒聚会有益处，我们一起看看希伯来书十章24和25节。希伯来书十章24和25节，要彼此关注，激发爱心，促进善行，不要放弃聚会，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鼓励。你们既然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要这样做。这里说激发爱心，促进善行，不要放弃聚会，要彼此鼓励。我们知道基督徒参加聚会的目的是崇拜耶和华和追求和睦，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属灵活动互相给予彼此好的影响。其实全能的上帝也看出交易的价值，在但以理书七章十节，他作为有千千万万属灵的儿子，就是许多天上的天使能与上帝一起享有亲密的友谊，然后得享福分。另一方面，如果跟耶和华断绝交易会怎样呢？不忠的天使跟耶和华断绝交易，丧失了许多福分，前途也断送了。大有能力的天使会因不良的交往而断送前途，我们只不过是人类，不是更要小心选择交往吗？彼得告诉我们要小心选择交往的重要理由，请打开圣经到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你们要清醒守望，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设法吞噬人。 对了，这世界的神就是基督界的耶稣，界的耶稣对攻击对象存有一丝怜悯吗？没有，他利用很多方法吞噬我们。他对某个人利用抑郁，或是利用不道的行为，或是种下怀疑的种子，他会竭尽全力在属灵的朋友孤立我们，并等待机会吞噬我们。当我们在属灵孤立的情况下，能抵抗撒旦吗？箴言十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这属灵孤立的情况会染上属灵的病，叛离正道，最后更赔上生命。这样的人就是撒旦很喜欢的猎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独自抵抗撒旦，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激发爱心，促进善行，鼓励。那这个基督徒聚会，就是开始促进善行的地方，所以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在会中的交易又怎样呢？在会中你没有不信者，那是否意味着都安全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提到，会中你有尊荣的器皿和不尊荣的器皿，意思是即使在基督徒同工当中也有不按正道而行的人。保罗告诉提摩太要远避这样的人。当然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不可以期望别人十全十美，但是我们要记得大卫和约拿单的榜样，那就是要选择对我们有好的影响的朋友，这就能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我们也应该努力培养各种美德，成为别人的良朋益友。配偶是特别重要的朋友，我们应该小心选择配偶，因为这关系到彼此一生的影响。要鉴于此，我们可以跟从圣经的哪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的原则是跟主里的人结婚。有时一些不是见证人的异性看起来行为和品行还好过见证人，如果我们选择跟他结婚，就代表我们不跟从上帝的原则，这段婚姻就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避免跟不是在主里的人谈恋爱。这是不是说跟基督徒结婚就保证婚姻幸福美满？不是的，在会中你也有对属灵不感兴趣的人，灵性不强的人，低受不住，这个邪恶制度的种种压力就很容易离开基督徒会众，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他是否有属灵思想，他按照圣经的标准过基督徒的生活吗？他的圣经的知识根基良好，还有他爱上帝吗？我们要记得婚姻生活是由自己、配偶和上帝三个朋友组成的。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谈到这情况，就是三股拧成的绳子，这就是幸福生活的秘诀。如果你打算结婚，请记得这个原则，并慎重决定。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演讲的下半部，由姚弟兄给出。 的确，择偶是我们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肯定呢需要跟从圣经的原则，因为我们的配偶呢是我们的终身朋友。那我们也想谈谈呢，在每天的生活中，谁不该是我们的良朋益友？圣经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原则，答案就是，凡是不爱上帝的人，我们就应该避免跟这些人来往。不爱上帝的人，就不该是我们的良朋益友。是否有这么需要严格吗？可能我们都会问，因为不爱上帝的人多得很啊，有需要这么严格的标准吗？来我们分析一下。有个人呢，他远离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在同事朋友的推动啊压力之下呢，他也从来不会接受这个邀请去有问题的地方，例如酒吧或者是夜总会，就是有心不道德泛滥的地方。他的道德行为看起来有好像跟见证人一般那么的高尚，不过他的这个道德观念以及行为真的是如此的纯洁吗？那有人就问他，为何不贪婪任何心不道德的事呢？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吗？原来他非常害怕心不道德行为可以为他带来的艾滋病。他远离心不道德，原来是害怕艾滋病，而不是因为他爱耶和华上帝。看出这分别吗？因此，圣经明确的警戒我们，要提防不良的交往。年轻人、成年人都应该很小心的结交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避免跟世俗人有着不必要的交流。这些也许被很多人看为好人，正如刚才我们在比喻中所说的那位人，那位远离心不道的人，其实这些好人，他们并不爱耶和华。不爱耶和华的教导，不爱不接受耶和华的原则。但无论我们是年轻人、中年人、工作的，都要明白这一回事。如果你是位年轻人，你可能会有这个学校的舞会啊，在周日、周末呢。你有课外活动啊，你有补习的习惯啊，安排。那年轻人呢，最好还是避免跟不幸的人经常的交往。在我国呢，学生就可能有着一种流行的习惯，放学之后呢， 跟同学一起去图书馆，说是一起讨论功课。大学生也是，要为这个功课讨论，或者是去朋友的家讨论。大城市呢，往往会看到穿着这个校服的学生在 McDonald's、Kentucky 整个下午呢，一群人坐下来讨论，所谓温习功课，可以吗？对一位耶和华见证人的年轻人，这是好的一种行为吗？对这演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留意第六节。我们所熟悉的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节，你们所夸耀的不是好事，难道你们不知道一点胶就能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吗？我们知道呢，他的教导，一点胶就是不好的东西，能够使整个面团呢都受到影响。对了，我们也不会太过的强求啊，一定要呢跟同学们一起的温习功课。成年人工作的，有时候离校之后也会收到经常的邀请啊，校友会啊，会通知你啊，参加这些聚会，跟同学们在母校的一些什么庆祝啊、惊喜年啊、迎喜年啊、大团结啊，或者是公司呢也有这个周年的庆典会，一年一次啊。周末你刚出来工作，同事们可能会邀请你一起去看戏、购物啊、野餐啊、去游玩，槟城啊、波迪森啊、关丹啊，好多的地方，加上有这个廉价机票呢，周末刚刚好了，是他们一起活动的好大好机会。那我们也会加以留意圣经这项简单的原则，就是不要跟不爱上帝的人经常交往，这是很管用、行得通的这项简单的原则。基本上，如果跟同学们呢离校之后，有时候聚集在一起谈的都不是属灵的东西，谈的都是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投资啊，买了多少间屋子啊，哪一个地方好啊，股票啊、产业啊有没有啊，我介绍给你啊，然后又谈了车啊，哪一款新车好啊，价钱多少呢，孩子呢，有多少个孩子，目前在哪个学校，以后计划在哪个国家读书啊，谈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讲稿呢告诉我们，不要跟不爱上帝的人经常交往呢，是很浅白很容易的一个原理，目的是要保护我们，让我们看出真正的良朋友该是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必须小心的选择我们所读啊的书刊、影片、观赏的影片和电视节目。以弗所书五章第三和第四节给我们好的一个原则。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和第四节，淫乱呢和各种不洁的事，或是贪心的事， 在你们当中连提也不该提，才和圣明的体统，可耻的行为，愚蠢的话题，威胁的笑话，这些不合体统的事也不该说，你们只该说感谢的话。对，许多的刊物影片都是可耻的、愚蠢的、威胁的资料资讯，那么他们肯定会腐化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所以这些读物所读的刊物影片电视节目也应该算是我们的如果不小心呢，也会成为我们这不良的朋友。更需要谨慎的就是互联网上网的时候，经常呢都有机会接触到攀道者的资讯。攀道者离开组织的人呢，他非常的活跃，他们有一个旨意就是要败坏我们的思想，使到我们怀疑耶和华，怀疑耶稣，怀疑组织会众长老们的教导和活动。这个败坏呢，是一种很彻底的败坏。如果我们以为可以在互联网呢，跟这些攀道者呢，帮助他们上网，特别是通过这个聊天室啊，或者是通过这个 Skype 啊谈话的方式，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明白耶和华组织的这些真理，但这是不受鼓励的，不受鼓励的。很多时候想帮助别人，最后呢，没有帮助到这些攀道者，当事人自己的灵性也大大的损害，就是俗语说的赔了夫人呢，又折兵，所以两方面的大损失。我们该听从组织的劝告，在这方面呢，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可以跟这些攀道者呢理论，我们不要给这些不好的影响败坏了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那古代的宗谱，他们终身都非常亲近耶和华，约瑟是其中的一个好榜样。约瑟给自己亲生的兄弟出卖，卖了去埃及做奴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约瑟可以很憎恨他的这个兄弟是吗？可能也可以对耶和华有这个不信任的感觉，因为出卖他的弟兄也是敬拜耶和华的人啊。但是他却独自继续的以耶和华为他的密友，他每天思念耶和华的教导，思念他的上帝。虽然在波提法妻子的引诱之下呢，他都没有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经文有说，波提法的妻子每天去引诱他，不是一次啊，每天引诱他，但是约瑟都没有给受到这个影响。对了，那今天呢，我们组织有几百万呢，普世各地有超过800多万的弟兄姊妹，这些呢都是符合耶和华条件的，可以取悦耶和华，可以被耶和华接纳的人，都是接触圣灵果实的人。因此我们要 抓紧这个机会参加聚会啊，参加这个大会。我们要开阔我们的圈子，多跟弟兄姊妹们交谈。不要以为远离了以前的朋友啊，这些不爱上帝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位怪人，孤独的人，没有朋友的人。这是不存在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跟在聚会在组织里面会众里更活跃了，我们有的良朋益友会变成更多，增加的更多。所以这演讲我们希望呢，在这三十分钟的过程中，他提醒了我们在择偶、参加学校活动、工作、社交、观看电影、上网都要额外的小心。交朋友的时候要把永生的希望紧急在我们的心里，要看出呢这些朋友是否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永生的朋友，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避免跟这些不爱上帝的人经常交往。 好，谢谢你姚弟兄跟李弟兄和作为文化表以上的演讲。